让李福康这帮人给杀了，让他死无对证。童无谢在心里这样想，但是想到此时，童无谢就令人前去将李福康一人抓过来。但是，童无谢已经没有机会了。知州是非常清楚云岳这个地方非常混乱的，李福康这一行前去是有危险的，但是李福康又拒绝派兵前往护送的请求。李福康上路以后，知州怎么想也不对，要是自己不派人护送，将来这李三少爷出了问题，总管大人怪罪下来，我怎么承担得起这个责任呢？因而他立即叫来一批差役，让他们跟在李福康的后面暗暗的护送。这一帮的差役啊，是看着李福康的白银被拉走的，但那时候呢，他们与李福康还有一段距离。等他们赶到的时候，那帮黑衣人已经是走远了。李福康见来了这么多护卫的，心里这才安静下来。他刚才一直在责备自己当初没有听知州的话，现在知州居然派人来保护他，这令李福康的心里啊，不免是一阵的激动。童无妾派回来那些刺客，一看没有机会下手，赶紧回去向童无妾报告了情况。童无妾一看没有办法了，只好找机会再说。但是眼前出去迎接李福康是不可避免的了。他令几个差役先行，自己换好官服以后，这才前往迎接。李福康向童无妾说了在路上被抢的情况，要求他严查，将他那一车银子给追回来。童无谢心里呢，虽然暗笑，但是表面上仍然是唯唯诺诺。李福康在这儿受到了很好的礼遇，同时呢，又有人陪着他游山玩水，生活过得相当愉快。但是转眼间半个月过去了，他的银子被抢一事始终没给查出来，这不免令李福康满心的不愉快。虽然这些银子对他来说不怎么重要，但是他却忍受不了这口气，真是无巧不成书啊。这一天，那个被抓走的差役忽然逃了回来，而且直奔李福康的卧室，表示有重要的话给他说。那个侍从这才给李福康讲了他逃亡的经过。回大人，这些日来我一直被几个蒙面人看守，今天早上我听到一个黑衣人说，咱们老爷怎么对那个三少爷这么客气啊。另一个说，人家是三少爷吗？ 有啥呀，天高皇帝远，他是从京城来的，我们老爷是土霸王，看他怎么办。 哎，兄弟，你知道那个三少爷来历吗？他是当今九千岁李大总管的干儿子。 既然是这样，老爷他便应该将他杀掉，让他死无对证。我看他九千岁有啥办法再查这个案子。 把两个人的对话学完一遍以后，这位随从又说道，大人，我听到这些人谈论这些，赶紧躺下来假装睡着了，后来这两个人也没有再谈什么别的，于是我想我今天一定要将这件事告诉你。很巧的是，晚上由于那两个人看得我看烦了，对我也失去警惕，两个人先后睡着，我这才得以脱身逃出来向少爷你报告。 那个随从说完他所听到的情况，李福康已经听得冷汗淋漓啊，他这才相信知州的预先判断，派了人来保护，要不他早已经是身首异处了。看来我回去得在我干爹面前好好的替知州说说好话，让他升官，算是对他这次救命之恩的回报。但是那个老爷又是谁呢？他想起他的随从曾给他说过这样一句话， 我听到有人说，我们老爷是一方之长。 这句话已经是相当清楚了。这段时间对李福康好的，又是地方之长，也只有县令。他决定传县令过来。 李福康对知州派来的差役吩咐了一声，不多一会儿，知县知道事情已经败露了，因为他已经听人说了，那个被他抓住的李福康的随从跑了。不过，他并没有完全做好准备。这时候，李福康说道：“ 头县，你怎么还没有将我的那件事查清楚啊？”“ 哎，三少爷，下官正在查呢，只是事情实在太复杂，恐怕还需要时间。”“ 哼，我已经等不及了，我还要急着赶路到杭州去玩一玩呢。”“ 三少爷，不是下官无能，实在是需要仔细查。不知三少爷什么时候启程，下官一定赶在三少爷启程前将事情查清，以便三少爷能整装上路。”“ 还甜言蜜语啊，伪装的不错呀。”“嗯。” 李福康在心里暗骂着，但是他并没有表露出来。他脸色只是沉了沉，冷冷地对童无界说：“ 我准备明天启程，这几天也够贵县令招待了，我想我不能再打扰你了。”“ 哎，三少爷，你这是哪里话？下官只不过略尽地主之谊。像三少爷您这样大人物，平时请都请不下来，如今好不容易来了，怎么能又这么轻易的走了呢？下官还没有尽够地主之谊呢。何况这点时间也让下官为难呢。” 童无妾的这些话要是在平时说，李福康绝对会心花怒放，但是此时他只是觉得这个童无妾太虚伪。李福康冷哼了一声说道：“ 我看不必麻烦你了，我已经查清那件事情了。” 童无妾一听不禁一颤，不过他终究是江湖上的老手，他很快平静下来，对李福康说：“ 恭喜三少爷，不知三少爷到底查出是谁抢了你的银子呢？”“ 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”“ 三少爷，你可把下官给弄糊涂了。下官真不知道是谁，请三少爷给我指出来，我立刻派人上堂拷问，以便能在明天三少爷启程前向三少爷有个交代。”“ 我看不必了，只是我有一件事情要问，抢别人东西该当何罪？” 童无妾理解这个别人的深层意思，也就是说有人胆敢抢我的东西，你看他该当何罪。童无妾说：“ 你是不是想杀害我？”“ 下官哪敢呢？”“ 还要瞒我？你对我的随从怎么样了？ 你的一切情况他都跟我说了，你现在还想抵赖，看来不给你点颜色看你是不承认的。”“ 三少爷，你不能打我。”“ 你不说实话我就敢打，在这儿我说了算，你知道吗？” 李福康说完就命人来仗打童无妾的后背腿，只打得童无妾嗷嗷大叫，最终忍不住承认了自己曾经想杀李福康，而且银子呢也是自己带头抢的。 可怜的童无妾其实不承认也许还好，但是一承认立即激起李福康的心中万分的仇恨。他令人对童无妾狠打，打晕了用凉水泼醒再打，打得童无妾皮开肉绽，血肉模糊，终于一命呜呼了。李福康看着死去的云月县令，只是哼了一声，自己并没有恐惧感。他对着那帮差役说，你们去给我将银子找来，每人赏银100两。100两太多了，这对于这些平时在衙门干的差役来说，有这位李大人撑腰，他们也天不怕地不怕。根据拷问童无妾得出的消息，很快找到了李福康失去的那一车银子。李福康看着那失而复得的银子，高兴地赏了那帮差役每人150两银子。这只弄得那帮差役啊，给李福康磕不完的头。云岳县县令被李福康设司亭打死的消息很快传了出去。李福康途经县州的长官听的是直发抖。他们这才清楚李三少爷的狠毒。由于有了云月事件，李福康在以后的旅途当中一路顺利，再也没有人敢为难他。而且很多人怕得罪他，大批大批的银子珍宝送给了他，以至于最后李福康返京的时候，银子已经有两大车，由杭州府派兵护送回京。话说那个童无妾死得很惨，而且最后的上谕写得更惨。上谕写道，云岳县县令平时为非作歹，抢劫财物，荒废日政，前日李福康代理朝廷清理其罪过，其拒不承认，罪本当万死，今其既然已经死了，便没收其家产，革去其职务，家人充军。凡是看到这道上谕的都认为处理的太过分了，但是他们也明白这一定是李莲英在慈禧太后面前说了坏话，慈禧太后才如此的处理。李福英是李莲英最小的儿子，他与其他三个哥哥不一样，他是一个喜欢古董的人，平日不喜欢别的，就喜欢收集古董。他将收集起来的古董珍奇玩意儿，有的送给他的干爹，而有的留着自己欣赏。李福英经常到古玩市场去逛着，由于他的派头大，经常带着几个人甚至更多的人到市场上去逛，因而古董市场上的人均认识这个李四少爷，而且呢，为了巴结他，往往以较低的价格卖给他。话说有一次，李福英到一个官员家做客，这个官员以前曾留过洋，在外国的时候啊，曾买了不少古董玩物，有的是几百年前的东西，比如彼得大帝用过的佩剑，15、16世纪欧洲的瓷器艺术，拿破仑用过的珠宝。这位官员也十分清楚李福英是一个爱收集古董的人，所以请他来的目的， 也许爱情就在洱海边，也许故事正在发生着，谁的头顶上没有灰尘。

北京时间22:00。